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区长弗拉基米尔·米库鲁舍夫斯基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正在我国访问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副区长谢尔盖·涅哈伊夫28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